第89回，黄狮精虚设钉耙宴，金木土计闹爆头闪。却说那院中几个铁匠因连日辛苦，夜间锯子睡了，即天明起来打造，棚下不见了三班兵器，一个个呆正神经，四下寻找。只见那三个王子出宫来看，那铁匠一起磕头道：“ 小主啊，神师的三班兵器都不知哪里去了。” 小王子听言，心惊胆战道：“哦，像是师父今夜收拾去了。”急奔抱沙亭看时，见白马尚在廊下，忍不住叫道：“ 师父还睡哩？” 沙僧道：“起来了。” 即将房门开了，让王子进里看时，不见兵器，慌慌张张问道：“ 师傅的兵器都收来了？” 行者跳起道：“ 哦，不曾收啊。” 王子道：“ 三班兵器今夜都不见了。” 八戒连忙爬起来道：“ 我的耙在吗？” 小王道：“ 适才我等出来，只见众人前后找寻不见，弟子恐是师傅收了，却才来问。老师的宝贝俱是能藏能消，想必藏在身边哄弟子哩。” 行者道：“ 伪的未收，都寻去了。” 随至院中棚下，果然不见踪影。 八戒道：“定是这伙铁匠偷了，快拿出来，略迟了些儿就都打死，打死。” 那铁匠慌得磕头滴泪道：“ 爷爷，我们连日辛苦，夜间睡着，乃至天明起来，虽不见了，我等乃一概凡人，怎么拿得动？望爷爷饶命，饶命。” 行者无语，暗恨道：“ 哼，还是我们的不是，既然看了样式就该收在身边，怎么就丢放在此？那宝贝霞彩光生，像是惊动什么歹人，今夜窃去也。” 八戒不信道：“哥哥说哪里话，这半个太平境界又不是旷野深山，怎的个歹人来？定是铁匠七心，踏见我们兵器光彩，认得是三件宝贝，连夜走出王府，或些人来抬的抬拉的拉偷出去了，拿过来打呀打呀。” 众将只是磕头发誓，正嚷处，只见老王子出来问及前世，却也面无人色，沉吟半晌道：“ 神师兵器本不同凡，就有百十余人也金错不动，况孤在此城仅已五代，不是大胆海口，故也颇有个贤名在外。这城中军民将作人等也颇具孤之法度，断是不敢欺心，望神师再思可疑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不用再思，也不需苦赖铁匠。我问殿下，你这州城四面可有什么山林妖怪？” 王子道：“ 禅师此问甚是有理，估着州城之北有一座抱头山，山中有一座虎口洞，往往人言洞内有仙，又言有虎狼，又言有妖怪，孤未曾访得端的，不知果是何物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不消讲了，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宝贝，爷爷偷将去了。” 叫 八戒、沙僧，你都在此保着师父，护着城池，等老孙寻访去来。” 又叫铁匠们不可住了炉火，一一炼造。好猴王辞了三藏，呼烧的一声，形影不见，早跨到抱头山上。原来那城相去只有70里，一瞬即到。径上山峰观看，果然有些妖气，真是龙脉悠长，地形远大， 尖峰亭亭插天高，陡堑沉沉流水急。山前有瑶草铺阴，山后有奇花布锦，乔松老柏古树修复，出压山雀乱飞鸣，野鹤野猿皆消立。悬崖下麋鹿双双，峭壁前宽湖对对，一起一伏远来龙，九曲九弯前地脉，梗头相接玉华州，万古千秋兴盛处。行者正然看时，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，即回头视之，乃两个狼头怪妖，朗朗的说着话，向西北上走。行者端道：“ 呵呵，这定是巡山的怪物，等老僧跟他去听听，看他说些甚的。” 念着诀，念个咒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蝴蝶，展开翅，翩翩翻翻，镜子赶上，果然变得有样范。一双粉翅，两道银须，乘风飞去急，映日舞来徐。渡水过墙能急峭，偷香弄絮甚欢愉。体轻偏爱鲜花味，雅态方情任卷舒。他飞在那个妖精头直上，飘飘荡荡听他说话。那妖猛地叫道：“ 二哥，我大王连日侥幸，前月里得了一个美人，在洞内彷徨十分快乐，昨夜里又得了三般兵器，果然是无价之宝。明朝开宴庆丁拔会里，我们都有受用。” 这个道：“啊，我们也有些侥幸，拿着20两银子买猪羊去，如今到了前方集上，先吃几壶酒，把东西开个花账，落他2-3两银子买件棉衣过寒，却不是好。” 两个怪说说笑笑的上大路，疾走如飞。行者听得要请钉耙会，心中暗喜，欲要打杀他，争爱不管他事，况手中又无兵器。他急飞向前边，现了本相，在路口上立定。那怪看看走到身边，被他一口法唾喷将去，念一声昂轰炸里，即使个定身法，把两个狼头精定住，眼睁睁口眼难开，直挺挺双脚站住，又将他搬翻倒，接衣搜检，果是有20两银子，找一条搭包打在腰间裙带上，又各挂着一个粉漆牌，一个上写着刁钻古怪，一个上写着古怪刁钻。好大圣取了他银子，解了他牌，反跨步回至州城。到王府中见了王子、唐僧并大小官员、将作人等，具言前世。 八戒笑道：“呵呵，想是老猪的宝贝，霞彩光明，所以买猪羊，只筵席庆贺礼。但如今怎得他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我兄弟三人俱取，这银子是买办猪羊的。且将这银子赏了匠人，叫殿下寻几个猪羊。八戒，你变作刁钻古怪，我变作古怪刁钻。沙僧装作个贩猪羊的客人，走进那虎口洞里，得便处，个人拿了兵器，打绝那妖邪，回来却收拾走路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妙妙妙，不宜迟，快走。” 老王果依此计，只叫管事的买办了7-8口猪，4-5枪羊。他三人辞了师傅，在城外大显神通。 八戒道：“哥哥，我未曾看见那刁钻古怪，怎生变得他模样？” 行者道：“ 那怪被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在那里，直到明日此时方醒。我记得他的模样，你站下等我叫你一遍。” 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样。 那呆子真个口里念着咒，行者吹口仙气，霎时就变得与那刁钻古怪一般无二，将一个粉盘戴在腰间。行者即便做古怪刁钻，腰间也戴了一个盘。沙僧打扮得像个贩猪羊的客人，一起赶着猪羊上大路，进奔山来。不多时进了山坳里，又遇见一个小妖，他生的嘴脸也嫩地凶恶，看哪，圆滴溜两只眼如灯晃亮，红似翅一头毛似火飘光，糟鼻子歪来口，獠牙尖利，茶耳朵砍额头，青脸泡芙，身穿一件浅黄衣，足踏一双梭普履，熊熊赳赳若凶神，急急忙忙如恶鬼。那怪左鞋下夹着一个彩漆的请书夹，迎着行者三人叫道：“ 哈哈，古怪刁钻，你两个来了，买了几口猪羊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这赶的不是。” 那怪朝沙僧道：“ 啊，此位是谁？” 行者道：“ 啊，就是贩猪羊的客人，还少他几两银子，带他来家去的。你往哪里去？” 那怪道：“ 我往竹节山上去请老大王明早赴会。” 行者戳他的口气，就问：“ 恭请多少人？” 那怪道：“ 请老大王做首席，连本山大王共同母等众约有40多位。” 正说出，八戒道：“ 啊，去吧去吧，猪羊都四散走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去要着，等我讨他帖儿看看。” 那怪见自家人，即揭开取出，递与行者。行者展开看时，上写着：“ 明晨静至姚卓庆，钉耙佳慧，屈尊过山一叙，幸物外质感。又起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尊前，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。” 行者看毕，仍递于那怪。那怪放在匣内，竟往东南上去了。 沙僧问道：“哥哥，帖上是什么话头？” 行者道：“ 乃请钉耙会的请帖，名字写着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，请的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黄狮想必是个金毛狮子成精，但不知九灵元圣是个何物？” 八戒听言笑道：“ 呵呵，是老猪的祸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见是你的祸？” 八戒道：“ 古人云，赖母猪专赶金毛狮子，故知是老猪之祸物也。” 他三人说说笑笑，赶着猪羊，却就望见虎口洞门，但见那门儿外周围山绕翠，一脉气连成，峭壁板青蔓，高崖挂紫荆，鸟声深树匝，花影洞门影，不亚桃源洞，堪疑避世情。 渐渐进于门口，又见一丛大大小小的杂项妖精在那花树之下玩耍，忽听得八戒赶猪羊到时都来迎接，便就捉猪的捉猪，捉羊的捉羊，一齐捆倒，早惊动里面妖王，领10数个小妖出来问道：“ 啊，你两个来了，买了多少猪羊？” 行者道：“ 啊，大王，买了8口猪7枪羊，共15个牲口，猪银该16两，羊银该9两，前者领银20两，仍欠5两，这个就是客人路来找银子的。” 妖王听说，急唤：“ 啊，小的们，取5两银子，打发他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客人一则来找银子，二来要看看佳慧。” 那妖大怒，骂道： 你这个刁钻贝懒，你买东西罢了，又与人说什么会不会。 八戒上前道： 哈哈，主人公得了宝贝，诚是天下之奇珍，就叫他看看怕怎的。 那怪啜的一声道： 嗯，你这古怪也可恶，我这宝贝乃是玉华州城中得来的，躺着客人看了，去那州城传说，说的人知那王子一时来访求，却如之何？ 行者道： 哈哈，主公，这个客人乃前方及后边的人，去州徐远，又不是他城中人也，哪里去传说？二则他肚里也饥了，我两个也未曾吃饭，家中有现成酒饭，赏他些吃了，打发他去吧。 说不了，有一小妖取了五两银子递于行者，行者将银子递于沙僧道： 啊，客人收了银子，我与你进后面去吃些饭来。 沙僧仗着胆同八戒行者进于洞内，到二层场厅之上，只见正中间桌上高高的供养着一柄九尺钉耙，真个是光彩映目。东山头靠着一条金箍棒，西山头靠着一条降妖杖。那怪王随后跟着道： 啊，客人，那中间放光亮的就是钉耙，你看便看，只是出去千万莫与人说。 沙僧点头称谢了。 咦，这正是物见主必定取。 那八戒一生是个鲁夯的人，他见了钉耙，哪里与他叙什么情节，跑上去拿下来抡在手中，现了本相，丢了解数，望妖精劈脸就住。这行者沙僧也奔着两山头，各拿器械，现了元神。三弟兄一起乱打，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闪过，转入后面，取出一柄四明铲，肝肠尊礼，赶到天井中，支着他三班兵器，厉声喝道： 啊，你是什么人，敢弄虚头，骗我宝贝？ 行者骂道： 哈哈哈，我把你这个贼毛团，你是认我不得，我们乃东土圣僧唐三藏的徒弟，因至玉华州倒换官文，蒙贤王叫的三个王子拜我们为师，学习武艺，将我们宝贝作样打造如是兵器，因放在院中，被你这贼毛团营业入城偷来，倒说我弄的虚头骗你宝贝，不要走，就把我们这三件兵器哥奉承你几下尝尝。 那妖精就举铲来敌，这一场从天井中斗出前门，看他三僧攒一怪好杀。呼呼棒若风，滚滚爬如雨，降妖杖举满天下，四明铲身云升起，好似三仙炼大丹，火光彩晃精神鬼。行者施威甚有能，妖精盗宝多无礼。天蓬八戒显神通，大将沙僧应更美，兄弟合意运机谋，虎口洞中星斗起。那怪豪强弄巧怪，四个英雄堪似比。当时杀至日头西，妖邪力软难相抵。他们在抱头山战斗多时，那妖精抵敌不住，向沙僧前喊一声： 看铲！ 沙僧让个身法躲过，妖精得空而走，向东南巽宫上乘风飞去。八戒拽步要赶，行者道： 哈哈，且让他去，自古道穷寇勿追，且只来断他归路。 八戒一言，三人径至洞口，把那百十个若大若小的妖精尽皆打死，原来都是些虎狼彪豹、马鹿山羊，被大圣使个手法，将他那洞里细软物件并打死的杂项兽身与赶来的猪羊通皆带出。沙僧就取出干柴放起火来， 八戒使两个耳朵扇风，把一个巢穴霎时烧得干净，却将带出的猪物急转周城。此时城门上开，人家未睡，老王父子与沙僧聚在抱沙亭盼望，只见他们扑里扑啦的丢下一院子死兽、猪羊及细软物件，一起叫道：“ 师父，我们已得胜回来也。” 那殿下诺诺相携，唐长老满心欢喜，三个小王子跪拜于地。沙僧挽起道：“ 切莫谢，都近前看看那物件。” 王子道：“ 此物俱是何来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那虎狼彪豹、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，被我们取了兵器打出门来。那老妖是个金毛狮子，他使一柄四明铲与我等战到天晚，败阵逃生，往东南上走了。我等不曾赶他，却扫出他归路，打杀这些群妖，搜寻他这些物件带进来的。” 老王听说，又喜又忧，喜的是得胜而回，忧的是那妖日后报仇。行者道：“ 殿下放心，我以律之手处之当矣，一定与你扫除尽绝，方才起行，绝不致遗害于后。我午间去时，撞见一个青脸红毛的小妖送情书，我看他帖子上写着：‘明晨竟至姚卓庆钉耙家会，取孙车从过山一叙，幸勿败，至感又其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尊前，名字是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。才子那妖精败阵，必然向他祖翁处去绘画，明晨断然寻我们报仇，当请与你扫荡干净。’” 老王谢了，摆上晚斋，师徒们斋毕，各归寝处不提。却说那妖精果然向东南方奔到竹节山，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处，唤名九曲盘桓洞，洞中的九灵元圣是他的祖翁，当夜足不停风，行至五更时分，到于洞口敲门而进。小妖见了道：“ 大王，昨晚有青脸下情书，老爷留他住到今早，欲同他去赴你钉耙会，你怎么又绝早亲来邀请？” 妖精道：“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会成不得了。” 正说出，见青脸儿从里面走出来道：“ 大王，你来怎的？老大王爷爷起来就同我去赴会里。” 妖精慌张张的，只是摇手不言。少卿，老妖起来了，唤入。这妖精丢了兵器，倒身下拜，止不住腮边泪落。老妖道：“ 贤孙，你昨日下见，今早正欲来赴会，你又亲来，为何发悲烦恼？” 妖精叩头道：“ 小孙前夜对月闲行，只见玉华州城中有光彩冲空，急去看时，乃是王府院中三班兵器放光，一件是九尺渗金钉耙，一件是宝杖，一件是金箍棒。小孙即使神法射来，立名钉耙佳慧，找小的们卖猪羊果品等物，设宴庆会，请祖爷爷赏之，以为一乐。昨差清脸来送检之后，只见原差买猪羊的刁钻儿等赶着几个猪羊，又带了一个贩卖的客人来找银子，他定要看看会去，是小孙恐他外面传说不容他看，他又说肚中饥渴，讨些饭吃，因叫他后边吃饭，他走到里面看见兵器，说是他的，三人就各抢去一件，现出原身，一个是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一个是长嘴大耳朵的和尚，一个是晦气色脸的和尚，他都不分好歹，喊一声乱打，是小孙急举四明铲 赶出与他相持，问是什么人敢弄虚头。他倒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，因过周城倒换官文，被王子留住，习学武艺，将他这三件兵器做样子打造，放在院内被我偷来，遂死不分相识。不知那三个和尚叫做甚名，却真有本事，小孙一人敌他三个不过，所以败走祖爷处，望拔刀相助，拿那和尚报仇，恕见我阻碍孙之意也。 老妖闻言莫想骗时，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原来是他，我贤孙，你错惹了他也。 妖精道：祖爷知道是谁？ 老妖道：那长嘴大耳者乃猪八戒，晦气色脸者乃沙和尚，这两个游客，那毛脸雷公嘴者叫做孙行者，这个人其实神通广大，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，十万天兵也不曾拿得住，他专一寻人的，他便就是个搜山揭海，破洞攻城，闯祸的个兜头，你怎么惹他？也罢，等我和你去，把那厮连玉华王子都请来替你出气。 那妖精听说，即叩头而谢。当时老妖点挠尸、血尸、酸泥、白泽、扶犁、团象、祝孙各持锋利器械，黄狮引领，各纵狂风，径至抱头山界，只闻得烟火之气扑鼻，又闻得有哭泣之声。仔细看时，原来是刁钻古怪二人在那里叫主公、哭主公里。妖精近前喝道： 哼，你是真刁钻儿，假刁钻儿？ 二怪跪倒，银泪叩头道： 哦，我们怎是假的？昨日这早晚领了银子去买猪羊，走至山西边大冲之内，见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他啐了我们一口，我们就脚软口降，不能言语，不能一步，被他扳倒，把银子搜了去，牌儿解了去，我两个昏昏沉沉，直到此时才醒。即到家，见烟火未熄，房舍尽皆烧了，又不见主公并大小头目，故在此伤心痛哭，不知这火是怎生起的。 那妖精闻言，止不住泪如泉涌，双脚齐跌，喊声震天，恨道： 那屠司十分作恶，怎么干出这般毒事，把我洞府烧尽，美人烧死，家当老小一空，岂杀我也，岂杀我也。 老妖叫挠尸扯他过来道： 贤孙，事已至此，徒恼无已，借养全锐气到周城里拿那和尚去。 那妖精犹不肯住苦，道： 老爷，我们那个山场非一日制的，今被这屠司尽毁，我却要此命作甚的？ 正起来往石崖上撞头磕脑，被血尸挠尸等苦劝方止，当时丢了此处，都奔州城。只听得那风滚滚，腾雾雾，来得甚近，唬得那城外各官乡人等脱男携女，顾不得家私，都往城中走。走入城门，将门闭了，有人报入王府中道： 祸事，祸事。 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抱沙亭吃早斋，听得人报祸事，却出门来问。众人道： 一群妖精飞沙走石，喷雾先锋，来进城了。 老王大惊道： 哦，怎的好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都放心，都放心，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败阵往东南方去，火了那什么九灵元圣来也， 等我同兄弟们出走，吩咐叫关了四门，汝等点人夫看守城池。 那王子果传令把四门闭了，点起人夫上城。他父子并唐僧在城楼上点闸，旌旗蔽日，炮火连天，行者三人却半云半雾出城迎敌。这正是失却会兵缘不紧，顿教魔起众邪凶。毕竟不知这场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